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7点整，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Good morning， 早上好，我是亚哥。 哎，我跟你说，如果真的是从上周五一直听到现在的朋友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种 错 觉？就是上周呢，是我们俩在欢迎，就是送大家的这个最后一程， 是 下班路嘛。 对。 今天呢，早晨一开始由我们俩来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对不对？ 就好像我忙了一个中秋节。 是，所以呢，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么具体话题是什么？我估计大家很多人都开始去猜测了。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呢，静瑜不在，我跟艾科呢，新人有新气象。 啊哈，早上好啦。 是呢，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要为大家送出的是这么欢乐或者这么有好心情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李玟， 《好心情》。 是上天安排我们在这世 这歌词怎么样？一见你就有好心情，就像夏天吃着冰激凌哈。 你知道静瑜现在有在听收音机吗？ 嗯， 这样的话一语双关有点 啊。对啊，就是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知道我有一周当时不在嘛，然后他和这个思萌打得火热。 是的 啊，然后 回归的时候， 对啊。 好怀念思萌的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这三天我们要好好玩起来，好不好？ 是的，好的。 嗯，好的。那么大家呢来欢迎一下我这三天的新搭档艾科，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啊，看看艾科来了之后这个大北京的天儿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有点凉，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的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1度，逐渐受到了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本市的天空的云量会慢慢增多，而白天呢是高空的云气会有所增加。 是的， 夜间呢则是中云为主。不过呢，这些天气的变化对于户外活动没什么影响了哈。 对。 所以呢，由于呢昨天的光照条件比较好，所以呢最高的气温今天可以达到24度左右，跟昨天的最高气温也是基本持平的。天气给人的总体感觉呢是比较舒适的，也是适于户外的活动。以及居室开窗通风了啊 哈。那么今天白天呢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的温度，那么最高气温呢是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达到25%。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温度是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嗯，还不错的啊。应该说呢，昨天呢我打个电话给的一些其他外地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呢说中秋节那天很可惜，然后云量比较大，所以没有看到月亮。但我觉得我们北京今年真超有福气哈！ 就昨天你已经赏月了，是不是？ 我当然赏月了。昨天那个季节能够不赏月吗？但是我 可惜我没有。 你没有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有句老话叫怎么讲哈？叫15的月亮16圆嘛，是吧？ 所以今天晚上还来得及，是吧？ 当然来得及。 当然我昨天看到朋友圈已经有很多朋友发了这个新生明月的相关消息。 嗯，新生明月。 对，我也是一饱眼福，就从朋友圈我就可以进行赏月了。 嗨，那不行，那不行，朋友圈赏月太敷衍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签到情况好不好？这个今天签到情况估计会令很多这个怎么说呢，早秀的熟知的朋友会觉得有点熟悉。来看第一名江中草珊瑚，这感觉是强势回归啊。第二名李丽，第三名多拉娜，第四名费劲，第五名是光海听涛，都是一些比较熟悉的朋友啊。 啊哈，第六名是费劲，然后第七名是夏雨，第八名是刘神，第九名是芳香怡人，还有第十名是刘金龙。 哎，恭喜杨的朋友啊！今天的费劲好像签到两次，啊，这是怎么做到的哈？还挺厉害的。好了，那这个欢迎大家继续回归到我们这个中秋之后的第一期的早安运球当中。今天呢，一开始就有人在猜，大家可能我们今天设置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对，就是很好猜啊，言简意赅。 很好猜吗？ 因为昨天刚过去这个节日嘛，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余温未消散，那是不是有关于这个节日呢？ 嗯。还真的是跟你们猜的差不多 一点都没有梗。 因为这个中秋节我们知道，就是我自己的一种度过的方式呢是吃点月饼啊，赏赏月，就还比较传统。 嗯， 但是我发现每个人的这个度过方式不太一样，比如我旁边这位就有点凄凉，是吧？ 对对对，就觉得说哎，因为独在他乡为异客的感觉，你说赏月就那么一两个人， 嗯， 感觉还有点凄惨。 对， 但是昨天我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大家都在赏月的时候，我在等螃蟹。 好，一会儿呢把你这个等螃蟹的经历给我们分享一下哈。 好，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是这个中秋节你是怎么度过的，现在和的中秋节和以前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然后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我们可能会有奖品来送给你。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是最搭配的，对不对？ 就是大清早的时候让大家来诗情画意赏月一番。 嗯，来听到的是王菲的但愿人长久，作词人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 去，唯恐琼楼 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袋鼠猴。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Hello， 我是艾科。 哎，刚才呢，这个例子说，哎，你俩把早秀跟娱乐王牌承包了，不能这么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今晚说不定老白还来呢。 不是，说不定今天晚上肯定老白来啊，是吧？ 我跟你说，我现在出现了个迷之搭档。 所以呢，大家以后再不要问，比如说艾科，你觉得老白跟你搭档好，还是郭鹏搭档好？这种 谁都跟我搭档非常好。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这个中秋节是怎么度过的？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加上现在过中秋跟以前的一些区别，因为人慢慢大了以后，你会发现世俗的事情会非常多，跟你小的时候去过中秋的这种心境是不一样的。 是的， 比如说像我自己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过中秋节其实很有仪式感。我爸会做很多那种水果的拼盘， 嗯， 然后他自己会把西瓜雕出这种雕栏玉砌的样子，然后供月亮。对，我们会供月亮，然后呢，在月亮升起的那一刹那，然后我们会出去一起去赏月之类的，就还比较有仪式感。现在呢，就是吃各种各样馅儿的月饼。 除此之外，还有吃各种大小的这个大闸蟹。 对对对，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这个 Kiss 说，哎，吃大闸蟹和蛋黄月饼， 嗯， 用入手不久的天文望远镜来看月亮，哎，这个还不错哈。 就是对很多这个有这天文爱好者的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昨天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对， 今天也是， 昨天比较好的一个时机， 不是就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刚才你教给我的， 对，但是我在想啊，用天文望远镜去看月亮，应该是让它变得更大吧？今天我觉得去做一些什么月亮上有什么研究之类的，就好像蛮不合适的，因为大家还是愿意去用一些瑰丽的想象，比如说吴刚啊、嫦娥玉兔啊这样的一些，而不是说哎上面有几个环形山， 嗯， 我感觉很奇怪哈、啊。 我看到太子他说今年的中秋节过得比较忙，而且都是围着老人过的，就上午去看姥姥，然后姥爷，中午呢吃晚饭，下午又去奶奶家，然后一直到晚上陪老人看晚会、 哎，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我都过中秋节。 嗯，怎么过？ 我们全家都会去我外婆家过、一个大团圆啊。包括昨天我虽然是一个人在北京嘛，然后也是接到家乡的一些问候。 嗯、 啊，你知道家里人给你打电话有一个特点，就轮番跟你说话、这个电话已经聊不完了。 哎，那个艾哥啊，我现在在那个这现场的，现在大概有二十几个亲戚准备跟你说话、 啊。现场直播是吧？ 有一种这个信号特别好的感觉是吧？ 尤其你跟老人在打电话的时候，老人可能听力有点不太好。 对， 说奶奶公。 就是本身你可以用一个比较正常的音量，但是跟老人说话的时候，感觉是俩人离得很远啊。 对对对对，关键是你跟他说一句话，他打十句岔。 嗯，哎，我觉得也还挺不错的。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接到老人的电话，应该是非常暖心的一种感觉 的 哈、 嗯。 所以呢，更多的朋友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我们可能会有票票来送出啊。 嗯、 这个中秋节是你是怎么度过的？另外呢，现在中秋节和以前的区别是什么？好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马上在后天的晚，应该是明天的晚间哦，在这个金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来举办的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这也是北京音乐广播临近十一国庆节特别为广大听众准备的一份音乐大礼呢，是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啊。 好了好了，我们呢现场也是邀请了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很多中外经典的合唱曲目，有什么凤凰吟，还有我爱你中国、蓝色多瑙河，还有神圣的战争，这些熟悉的旋律就在你的耳边响起了。 是的，这次呢合唱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第14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能够通过呢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或者是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申请一下这场合唱音乐会的门票了哈。 嗯， 好了，也请大家来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更多节目，今天呢有很多很多的奖品，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和锁定一下。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ve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Bu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lost the toad, the moon in its eclipse, and Superman unrolls the suit before he lifts. Bu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You are 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 以及 Coldplay 带来的一首歌曲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去年呢，如果你去各大电影节的话，你会发现呢，所有人都会来跟着这首音乐来一起摇摆，这是所有的音乐节的必备曲目。 对， 所以我在想，如果你是在音乐节的一个现场的话，跟这样的音乐，然后呢遥望着远方的月亮，一定会非常有意境的感觉哈。 对，尤其是这两天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昨天应该去了这个麦田音乐节吧。 嗯， 我们刚刚在议论说我们俩还挺不靠谱的， 我们俩特别不靠谱。上周呢，我跟这个艾科说，哎，我说麦田音乐节一定要去， 我说思萌咱们一起去吧。 对，我说思萌跟我们一起去吧。思萌说，嗯，这个做一个谨慎的男子，我呢觉得也不一定能去啊。 对，安排不开时间怎么办？ 结果最后的结果是我和艾科谁都没有去，思萌去。 太不靠谱了。 所以思萌在音乐节有没有听到这首 The Chainsmoker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啊？好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早安音乐秀。刚才呢，我跟大家呢说到的是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中秋节会怎么度过，以及现在的中秋节跟以前的区别。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还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算是这个会迎来近期的最大的一种交通高峰嘛。 嗯， 尾号是4和9的限行，所以受限车辆比较少，再加上国庆节之前的聚会比较多，所以呢市民出行频率会比较增加的。 嗯， 所以今天早高峰的期间呢，预计在西直门北大街以及肖家河桥区都会出现一些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啊。 嗯，那晚高峰期间呢，预计学院路、还有北三环中路、还有管中路、建外大街等都会容易出现出行缓慢的情况。 对，所以呢，你看一早一晚呢都跟大家说到了，你们晚上就不用报这条信息了啊。 我们晚上本来也不收路口。 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最近一些芭蕾舞剧好不好哈。 嗯， 国际著名的芭蕾编导大师 Stevenson 为了中央芭蕾舞团的编排的芭蕾舞剧灰姑娘即将在9月28号到30号在天桥剧场来上演了啊。 目前的排练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 嗯， 而且 Stevenson 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每一个舞段做着精心细节的准备。 嗯， 他其实早在1978年就和美国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了。 嗯， 而且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采访，就是他曾经为中巴排练了经典名剧叫做泪拳。 哦，是40年后的今天呢，他82岁的高龄再次来到为中巴排练这次这个灰姑娘啊，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演出呢，是连续演3天，除了晚上演出之外呢，9月29号还有一个下午场，请大家不要错过了哈。 Yeah. 好，那说到了芭蕾舞经典的这个灰姑娘呢，就让我想起了郑秀文的这首歌曲，名叫做《玻璃鞋》，说的也是灰姑娘的故事，只不过呢，我觉得算是，将近10几年前的这个时间，他用这样的一种曲调，用粤语，这个用广东话的方式为大家来演绎的这首《玻璃鞋》，也算是很多年当中呢郑秀文的歌曲当中的一首遗著，我们来听听看。 情仍原来多公平，谁人如能使我惊 上欢乐也能使我好，恋爱时无形如童话精灵，无形而能使我心情起伏，反而感觉满足。我愿为爱作牺牲，耗尽了我的真，愿成童话内戏份。现实纵使伤感，破碎公主的心，把理智射那幻觉幻觉的迷人。王子从来未遇到灰姑娘，天神从未做出玻璃人，还是相信 这个童话当中最后呢美梦成真的感觉。 是就是听着这个郑秀文的玻璃鞋之后，再看着满屏幕上大家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昨天晚上吃的大闸蟹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只差一个王子了 这个 都齐全了。 这个灰姑娘最后是吃着大闸蟹和王子相遇的吗？ 因为 味儿有点大吧。 两个人能吃在一起很重要。 是是是啊，这个王子呢拿着鞋拔尖啊，那灰姑娘呢拎着自己的水晶鞋说：“你好，我能嫁给你吗？”那这个你先把这只大螃蟹吃了啊， 看你会不会吃。哎，你知道吃螃蟹是非常有讲究的。 嗯，怎么说？ 就他不是说，就是大家很多男生在吃螃蟹的时候不太注意细节， 嗯， 都会喜欢就是乱嚼。 是。 那其实吃螃蟹要吃的比较细致的话，它能最后完整的拼出一个蝴蝶的形状。 啊，是这样吗？嗯、好，那下一时段你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这好像欠的债有点多哈、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更多的一些精彩呢，大家请去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来跟我们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中秋节是怎么度过的？现在的中秋节和以前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来告诉我们，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我们会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好玩的票来送给大家啊。 祝福祖国，喜迎国庆，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9月26号晚，惊艳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难忘的歌声 合唱音乐会。感受合唱的激情，回味难忘的旋律。即刻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免费申请门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1度，逐渐转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天空云量会慢慢增多，白天是高云有所增加，夜间则是以中云为主。不过天气的这些变化对户外活动都没有影响。由于白天的光照条件比较好，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4度左右，和昨天的最高气温基本持平。天气给人的感觉总体比较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开窗通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是宜穿单衣。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本周我们继续老北京小吃十三绝之旅，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姜丝排叉。从姜丝排叉的名字就知道，它的原料当中有鲜姜，所以吃的时候有明显的鲜生姜味而得名。排叉的制作方法也比较复杂，但是在过蜜之后，排叉就呈浅黄色，有酥甜香的特点，食用的时候也会有姜味。南城南来顺的姜丝排叉1997年被评为了北京名小吃，同年又获得了中华名小吃的称号。同时还有一种带咸味的排叉，不同的是它不过蜜，也有一些酥脆味道微咸的特点，爱喝酒的人经常用咸排叉来当下酒菜用。今天早音乐秀也要送给各位一首有北京风情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来自赵雷的这一首《鼓楼》。 走在鼓楼下面，路在鼓着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文艺青年很多，如果我无聊了就会来这里坐坐。晒太阳的过客，如果我有 餐。 哎，刚才呢突然静鱼的声音冒出来之后，我才发现果然这种方式也还挺惊悚的，就是咱们俩聊得好好的，突然出现第三个人的声音啊。 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他那一段跟大家分享了一首很好听的歌《鼓楼》。 嗯，对，然后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早餐，然后呢这个静鱼现在呢已经最早我们准备给大家推荐一些健康早餐嘛，现在已经变成美食分享了啊。 他现在此时此刻没有，虽然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但是他可能没有，还没有起来吧，还没有享受这个早餐。 对，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还是感谢静鱼为我们端出的这份音乐早餐啊。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是这个中秋是怎么度过的，另外呢可以来聊一聊现在的中秋节和以前过中秋的这样一些区别。那刚才呢跟大家一直在说一件比较神秘的事情， 是的， 就是我们今天呢会发送一些福利给大家哈。 是的， 那么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会得到什么福利呢？有可能会得到什么福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那就是 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九场球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 哎， 时间呢就是在9月29号到10月7号期间， 在北京的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啊！ Uh-huh. 所以呢，大家可以积极来互动，来得到我们今天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两张。今天我们会 pick 一位朋友啊，看大家的这个互动的情况了，好不好啊？当然看一下大家这个互动话题，我觉得大家这个聊的还挺尽兴的啊。比如说这个来过，留过。这是什么？ 我觉得他的名字 路过还叫什么呀？ 走过， 对，走过。他说最惨的一次呢，中秋节是第一天加班，然后后两天一直在发烧，大螃蟹都没有吃，所以今天呢顶着低烧也要去上班。等病好了，一定要吃一个星期的大螃蟹。 不行不行不行， 那估计又要病一个星期了啊！ 不行不行，其实那个什么，我们和大家一直在分享说吃螃蟹到底有多可人这个事儿，但是一定要提醒各位朋友，就谨慎吃螃蟹。 对， 尤其现在这个节气真的不太适合。其实， 是，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昨天这个点外卖大螃蟹的故事？ 我首先来分享一下，昨天我突然间发现一个神秘的事情，就身体好像会随着机能去减退。以前我吃大闸蟹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但昨天吃了两只之后，发现微微有一点小过敏，就发现人的这个， 我跟你说，过敏源其实有的时候是会改变的，对，是会变化的。所以随着年龄的不同，你要注意一些很多的毛病了啊，比如说过敏源就开始变化了。另外，风湿病啊，关节炎啊， 这还是 包括早上起得早、啊，对。跟年龄大是有点关系的哈。 好了，来分享一下昨天我到底是这个大闸蟹是怎么来的。因为之前就是如果说你要买大闸蟹的票的话，你要是可以去它的官网来预定它配送的时间，但是你就知道中秋节假期前后啊，有很多人都在订，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收到那个你的提前买好的大闸蟹， 出货量太大啊。 是的，然后昨天呢我就想办法就订了外卖大闸蟹。 这差得有点远啊，这个 苦等2个多小时才到。然后关键是我收到我的大闸蟹之后，发现它瘦了一圈。 这个大闸蟹不是那么肥的大闸蟹。 对，关键是我点的是清蒸大闸蟹啊，我怎么收到是小螃蟹？ 我这好像不是大闸蟹是吧？ 然后一度怀疑我的大闸蟹昨天可能是走回来的。 哎呦，太可笑了啊！ 走瘦了。 所以如果大家呢这两天有吃大闸蟹或者是吃月饼的，叫吃月饼我觉得还好了啊。吃大闸蟹的话，千万不要学习艾克这样一种用这个叫什么 啊 外卖的方式啊。 啊，对。 所以你看，你 真是苦等。 你对这件事的怨念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俩刚才本来准备美拍修图一下给自己这张照片，然后呢你刚才说我们俩用美团来修一下。好吧，大家现在呢可以发送好心情三个字到早安娱乐秀的花园当中，来看一下我今天和艾科是什么样子啊，给大家来带来的一张照片来送给大家，好心情三个字发送到早安娱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 OK 了。 是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最近的一些趣事比较有意思啊。张学友呢，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名号叫什么逃犯克星嘛，那最近呢也是被网友冠以了便衣警察张先生以及歌坛神捕的称号。 是的。 21号晚间呢他又陷入神助攻，在遂宁的一次演唱会当中呢是帮助警察击退了黑人无人机2台，并且呢在现场抓捕了扒手、卖假票的、冒充工作人员的骗子等犯罪嫌疑人15名啊。 所以说我们调侃归调侃，真正的让张学友成为神捕的并不是演唱会，而是演唱会上的这个人工智能还有人脸识别的各项技术。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曲吧，也是张学友大哥最近呢在演唱会当中呢比较经常多的出现的一首曲目，名字叫做蓝月亮啊。看来呢他确实有一些比较特异之处，看到月亮呢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啊。来听听看。 一阵雨夜空静，一份柴米未米，明月塔外婆你，是依依

Morning，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安，我是艾科。 哎，艾科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让很多人感到有点不适应啊。 对 ，JM 三呢说，听到艾科的声音呢，我把好心情三个字发给了白姐 FM， 然后我发现我没有睡醒。 你知道，就是每天我上节目的时候，晚间节目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的平台上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关键词，什么郭鹏抖、静宇抖，然后各种各样 还有什么好心情之类的、啊。 等今天晚上就能看到好心情了。 对，今天晚上呢，就你看也是不错嘛，就是给你们娱乐最王牌加一些祝愿， 对， 是不是、啊、 开启一个好心情了。 是啊，所以呢，大家现在发送好心情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可以收到一张非常炸裂的来自于我和艾科的一张合影了。 我今天终于能在早间节目调侃你了。 为什么？ 据说你有一个特别习惯的名词、 叫什么？ 就是炸裂。 炸裂吗？ 就有个非常炸裂。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推歌的时候其实也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说你一般都会说耳畔响起的这首歌曲，就我不知道你那为什么那么多耳畔。 你这有的时候你真的实在不知道哦什么词儿，你知道吗？非得说点什么，然后 这就耳畔了，是吧？ 所以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后听到这首歌曲，我们就要用这种方式来 对，所以呢，我们俩接下来要说到的是 Adele， 对不对啊？ 对 ，Adele 呢即将呢携自己的第四张新专辑来回归了，因为他所签的厂牌的老板 Richard Russell 呢日前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的新专辑已经开始制作了，而且预计呢将在2019年来进行发布啊。 而且2017年呢 ，Adele 在温布利体育场的最后的两场表演当中，其实表示他的声带有所受损，而且将会有一段时间不能再继续唱歌， 是 此后也曾多次被传出回归的消息，但是都没有得到证实。 但这次呢是真的要回来了、啊、 耶，你终于回来了 Adele。 所以呢耳畔响起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Adele 的 非常炸裂的一首歌 Water Under the Bridge， 来听听看。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Adele 来自于他的一首单曲 Water Under the Bridge。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郭鹏。 Hello， 我是艾科。 哎，今天呢由我们两个人跟大家来一起来互动早上，然后呢让为大家的早安的这个上班路呢开启一份全新的好心情。所以这个时候你发送好心情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一幅炸裂的照片哈。我终于可以用这个词了，因为多少时间感觉这个词被封印在了， 就是久违了。 对、啊，今天你又帮我开启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所以呢，我会把你的耳畔这首歌曲也剪进掉，好不好？ 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好心情之后，收到我们俩的照片，然后就说：“哎，各种各样的评论，什么大叔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其实我对于郭鹏这张照片出现的那个形象是这样形容的，就是 怎么说， 斯文油腻大叔。 我本来觉得你这个人还挺善良的，做一个善良的人比什么都重要。这个阴司催听说把男的劈掉什么意思啊？当然更多的人呢还是说什么大叔与少女心啊之类 的， 就还比较好。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发送好心情三个字，看看这张照片能不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好心情。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中秋节的相关话题。那么浙江卫视呢最近其实也为大家送出了一次特别的中秋的演唱会了啊。 是的， 这次呢中国好声音的四大导师周杰伦、庾澄庆、李健以及谢霆锋四位导师带着他们的学员是悉数登台，用歌声和观众来共度佳节哈。 比如说呢，周杰伦就演唱了一些经典连唱嘛，他的经典歌曲《轨迹》和《发如雪》带来满满的青春回忆。 是 李健的《星声明月》、 哎《 假如爱有天意》都是经典曲目。 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曲目，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李健老师带来的《假如爱有天意》。这首歌曲其实在放之前 有点悲伤， 对，但是他当时是有个 live 版本嘛。那后来呢，他在太平轮当中呢重新自己去翻唱了一个自己的版本，我会发现两个版本一比较的话基本没有差别，也没什么区别啊，说明他现场的功力真的还是挺强的。所以耳畔响起的这首歌曲啊，就是李健老师的《假如爱有天意》。 这首歌不炸裂哦。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

Running Time。 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各位，中秋快乐！中秋节呢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节日，自古呢就有赏月吃月饼、全家乐团圆的习俗，流传至今。不过呢，中秋不光要去吃月饼，还有不少其他的美食，比如大闸蟹啦、桂花蜜酒了。但是这些通通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因为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吃归吃，宅归宅，但是保持身材、多运动，身体才是你自己最大的本钱。平常人说到每逢中秋胖三斤，这个事儿真的不是盖的。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总是宅在家里不出门的话，不运动，吃了睡，睡了吃，不胖才怪呢。虽然呢，我们在中秋不会去抗拒美食，但是也要去想着减肥或者是准备去保持身材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如果在你酒足饭饱之后去对面的小区公园里跑步或者散个步什么的，其实还是挺不错的。或者是在你的手机当中准备一些运动的 APP 来提醒自己时刻少吃一点，比如说月饼这种东西可以一次分四份，一次只吃四分之一，你知道了吗？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歌曲，为你送出的一首非常紧张的对唱歌曲，来自于 Janelle Machine 以及 Big Boy 带来的 Tighter Chop。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继续跟你分享。 Sort of like a thong in an ass crack, come on. I took bone alligators and little rattlesnakers, but I'm another flavor, something like a Terminator. Ain't no equivocating, I fight for what I believe. Why you talking about it? Just talking about it. Some calling me a sinner, some calling me a winner. I'm calling you to dinner and you know exactly what I mean. Yeah, I'm talking about you. You can rock or you can leave, watch me tip without you. No, no, no, what am I?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好了，刚才完了，为大家来送出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Janelle 带来的 Tie Up， 也是让大家在中秋节的时候呢，不要忘记运动这回事情。好，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安，我是艾科。 哎，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刚才呢，有朋友说这个，哎，这首歌曲还挺棒棒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Janelle， 他的歌曲呢是有点 Jazz， 有点 Funky， 但是同时呢，感觉还是有种酷酷的运动范儿在里面哈。 嗯，那如果用那个中国的一位女歌手、 女。你什么呀？ 歌手来代替他的话，你觉得会是谁呢？ 我觉得袁娅维吧。对不对啊？ 有点相似， 有点这种感觉。 风格是的， 对啊。袁娅维最近和这个潘玮柏也出了一首歌曲叫《木兰》，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听听看。但是呢，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到的一位歌手啊，我觉得就是我跟艾科在上个周末应该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名字叫做莫文蔚 ，Carrie Moore 啊。 对对对对，去到现场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很炸裂。除此之外，就因为我 今天这个词是真的解封了吗？ 而且除此之外，我那天去现场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的遭遇，还是觉得 你当时把手机丢掉了是吧？ 对对对，进场的时候丢掉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在人多地方呢，千万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啊。但是呢，我觉得这场在这个工人体育场40,000观众的齐声呼喊当中呢，确实那天的阵仗是特别大。在我看来，应该是把能填满的地方基本都填满了。 是的，也是回顾了他25年以来所为大家奉献的一些歌曲，比如说《阴天》，还有《外面的世界》，《他不爱我》，《剩下的果实》等等等等。 对， 就在演唱这些歌曲的时候，尤其他不爱我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我身边我就在想，我说这首歌叫什么来着？叫忽然之间。然后我旁边那朋友说，陌生人，陌生人，我不认识他，别蒙我。他不爱我，好吗？ 所以呢，反正那天我觉得算是一个 KTV 大合唱秀了啊！所有的歌迷在青春回忆当中都会感受到。然后那天呢，我看完以后，我的一个感觉是，果然。这么多年我最喜欢的女歌手确实还是莫文蔚啊， 是的， 她的几乎的所有的歌曲包括金曲我都有听过。那天呢，我在现场还听到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可能算是它不是那么的就是有名的一首歌曲，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能够形容出我们自己对她的一种心绪。 对，而且关键是她现场能够演绎这蝴蝶夫人的唱段，我觉得很惊讶。来听一下，来自 Karen 莫文蔚，头号粉丝。 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的你真的很好。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的你真的很好。野火烧不尽的草多变冰角，就是看不够没结果，然后默契刚刚好的像慢镜头，你忽然的向我回过 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是土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星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 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中国北京生态食品博览会于9月29日至10月9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召开，原生态食品盛宴，来自深山里美食的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尖。 敢不敢再燃一点？凯迪拉克 XT4 风尚与运动双外观设计，闪耀你的年轻个性。全新 2.0T 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实现四缸高性能、四缸精细、两缸超经济三种模式，点燃你对速度的渴望。更有创新移动互联体验 Q， 多达5种智能交互方式任你选。新豪华运动 SUV 凯迪拉克 XT4 全新上市，此刻正当然，详询4008201902。 Cadillac 3-1-3-1买三送一， 途虎养车轮胎买三送一，正品轮胎买三送一，另有精选轮胎99元起，原厂直供轮胎就在途虎养车。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徐总，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各位，8:16，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安，我是艾科。 哎，今天呢是艾科来到我们这里，小鬼当家啊。 哎， 刚才呢说好像给我解封了一下炸裂这个词儿，但是我发现用了几次以后呢，我们的徐肉说进鱼快回来，赶快再封一下炸裂这个词儿。 主要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有点多，大家就觉得怎么又是他， 是是是， 就像老朋友的感觉。 你干嘛像戏精上身，怎么还有这种声音啊？ 因为最近演员的戏精的诞生， 戏精的诞生又开始了。 是的， 是。那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戏精的感觉继续本分的保持下去，因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个中秋节你是怎么度过的？那现在的中秋节和之前感觉到的小的时候，比如说度过的中秋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哈？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答案呢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对， 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有网球票来送给大家啊。 是的， 我最后会 pick 一位朋友啊。 我刚刚看到唐平发来一个信息，那也是说出了我内心的 OS。 怎么说？他 说每逢佳节胖3斤， 嗨， 然后昨天就又胖了3斤，就是，但我想说， 你吃了几斤月饼，胖了3斤？ 就是这个3斤是带引号的3斤了， 哦，我是说你 是胖了， 我是说你吃了1斤月饼，然后胖了3斤。产出量还是挺高的啊！ 但我提示各位朋友，就是先别着急减肥，因为马上11就来了。11过去之后慢慢减肥， 很有意义啊！就是你别刚减了2天，然后11回就大胡吃海喝一顿啊！ 哎，你这么一想，这周工作日还挺好过的， 嗯， 就只有4天，是吧？ 对，时间好像不是特别多的样子啊。 嗯， 对，大家呢还是，但是大家还是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不能这么想。六亿说呢，小的时候呢，中秋节是大家的围坐在这个院子里去赏月啊、聊天啊、吃月饼，然后长大之后呢，中秋节 节就在各家里看手机， 是的， 没有一点节日气息。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是在朋友圈里面刷一刷照片就好了，刷一刷就是大家都是怎么度过这个中秋节的， 当然不能 变得特别无聊。 对啊，你看你老刷朋友圈的后果是什么？艾科，刚才呢这个Yelson他说呢，两位的微博是啥？想关注。然后艾克刚才问我，哎，这个人说的有意思，两位师傅是啥？师傅和微博能一样吗？ 我经常就是不太关注这个微博这方面的消息，而且我关注微博，大家可能也搜不到我。 是啊，搜不到你吗？ 对，因为我的名字很奇怪。 嗯，好吧。啊，那还是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好，OK， 谢谢。 一大堆， 是一天一点暗恋。这条，我是觉得是今天我们说的最逗的啊。他是小的时候过中秋呢，嫦娥的故事我根本听不进去，心里老想着月饼。长大了过中秋呢，月饼根本吃不下去，心里老想着嫦娥。但如今呢，不年轻了，月饼跟嫦娥我都不想了。我现在开始琢磨，哎，这兔子到底是红烧呢，还是清炖好呢？ 你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配那个经典台词？ 嗯，怎么 可以吃小兔？ 好啦，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安一秀的红花园当中，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啊，有可能最后 pick 就是你了啊。 是的，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中秋节是如何度过的，包括现在的中秋节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呢？今天为大家派送的奖品呢是9月26号晚间，北京音乐广播将会在今年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的《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 嗯，这是北京音乐广播临近11国庆节的特别为广大听众准备的一份音乐大礼了。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很多中外经典的合唱歌曲，比如说有《凤凰吟》《我爱你中国》，包括呢有《蓝色多瑙河》《神圣的战争》。相信这些熟悉的旋律呢，都会让你感受到合唱的激情和魅力了啊！ 当然呢，《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的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4场活动，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 嗯， 或者呢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申请这场合唱会的音乐门票。 嗯，好了，继续让我们来听歌，听到的这首单曲呢来自于 Alama 以及 No 带来的 Dance for Me。 Tryna be bold to ya. If you're rolling to 4 a.m. Maybe we can be best of friends. If you're so cold, what can I do to ya?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So take a shot, rip it off, do it all for me.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So take a shot.Tryna be bold to ya. If you're rolling to 4 a.m. Maybe we can be best of friends. If you're so cold, what can I do to ya?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So take a shot, rip it off, do it all for me.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So take a shot.Pretty sure that you're bad for me. Let me look closer, let me see. Oh, I used to fall for your kind all the time. Get mine steady and run out of line. Be who I wanna be, no matter what the big machine is telling me. Oh, I wanna dance all the night. Get mine steady and run out of line. Oh, so let me dance for you, dance for you. Let me dance for you, dance for you. Let me dance for you, dance for you. Oh, oh, oh, oh. Dance for me,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So take a shot, repeat up. Do it all for me.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复石路六环到五环复兴路木樨地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以上路段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我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爱睡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 他们快乐的生命着。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穹苍千年呐、啊，看尽了人世流离散，多少功名似尘埃。是我傻，总是在寂寞夜里望。你是缘，是缺，是。我生命的无常，来一首老诗，喝一杯老酒，明言别笑我痴，别笑我狂。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我。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梅艳芳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床前明月光》。这首歌曲呢，其实她在春晚当中还表演过，那个表演呢，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结果刚才这个我旁边的这一位问了我一个问题，艾科说：“哎，这是萨顶顶吗？”拜托，这个风格也不只有萨顶顶有，好吧？ 是梅艳芳唱的这首歌曲，哎，觉得还挺不一样的。 是是是，所以呢，床前明月光，开启了我们这一段的早安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安，我是艾科。 哎，刚才我正好呢说到了我们互动话题哈，这个中秋节你是怎么度过的？现在的中秋节和以前的区别是什么？ 是的 啊，今天呢，我看大家很多人呢还是说的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喵啊说这个中秋节呢过得有点累，真正的做到了把每个节日都做成了劳动节，劳动使我快乐，奋斗了奋斗了五个多小时，终于把仓库一样的家收拾干净了。哎，哎，我觉得很不错啊，就是很就是很勤劳，勤劳小蜜蜂。 不是，我觉得这还是算比较有效率的一种。 是， 而且就是眼睛里有活，抓紧时间就干完，干完之后就放松了。 对， 就搬家是一种很奇怪的过程，就是你搬起来的时候特别累，你搬完之后特别开心。 对， 因为它让你断舍离了很多你曾经不想要的东西。 然后断舍离以后有没有后悔？ 后悔啊，就开始买买买。 不是，就哟，真的很有用啊，这个东西怎么给扔掉了？ 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帮大家来收纳一些东西，或者说做一些断舍离。就比如说你在收拾一些衣服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1到3次。这件衣服我真的会穿吗？这件衣服我明天会穿吗？这件衣服我今年会穿吗？ 估计我 这样三个问题的话，你可能就会淘汰它。 估计我问到第三件物品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我十万个为什么吗？ 真的要清空一下自己的衣柜。 吉板爪停说，这回中秋节呢跟之前完全不一样。我们在草原天路露营，三个人呢涮着锅子，吃着燕窝月饼。用望远镜看月亮 呀， 在高山草甸遛狗。当然呢，假期第一天呢和长辈们都聚了一下啊，也就是说其实还是完成了一些仪式感的内容和部分啊。 对对对，在草原你就要赏月是一种不一样的体会。 是 啊，包括昨天我有很多朋友跟我也是在朋友圈里分享了他们以前眼中的中秋节和现在的中秋节。现在就是一家人围坐在这个电视机前过中秋节。但是以前他们的家乡的风俗就是过那种有那种很像车轱辘大一样的月饼，见过吗？就是真的很大那种月饼，然后去挑选那个所有长得非常圆的水果，然后把那些水果都切成那个月牙形。 这句话非常关键，就是长得非常圆的水果啊。哎，那你这么说的话，很当年我爸爸去叼那个西瓜的时候，可能也有这个用意，因为西瓜也很圆嘛， 就圆嘛，就中秋节意味就是团圆， 圆圆满满啊，还挺不错的。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把这个中秋节怎么度过，包括现在中秋节跟以前的区别呢，发送到早安预秀的后花园当中，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今天要有票要送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福利要加码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日本的著名音乐人谷村新司最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消息。因为呢，我们知道谷村新司的一首新这首歌曲在中国呢是广为传唱的，今年呢已经是创作出新的第38个年头了哇。 对，其实对于这首歌曲创作灵感，很多大家都听过很多版本嘛，比如说什么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境当中有星啊，或者有的人觉得说他是不是就形容了一幅北方的风景画。其实他最近也是揭开了自己的当初创作的秘密。 是，他说呢，1980年的时候，在我搬家的时候啊，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了一些歌词和旋律。 你看搬家果然有好处。 哎，你看啊，像刚才那个喵啊，去收拾一下5个小时，你也能写出好几首新了。开玩笑了啊，这个我觉得，但是艺术确实需要灵感。他说呢，当时在歌词当中呢，描绘出的一些风景，所以呢，我小的时候闭着眼睛自己能看到的一些风景，这种的画面呢是高度重合了起来。你知道当时是一个日本高度经济增长的时代嘛，所以他当时呢觉得，哎，金钱有可能能买到幸福的感觉吗？但其实后来发现是一种错觉，对不对哈？ 其实这首歌曲当中其实想和大家传达的就是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就是每个人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的关键词，比如说温柔、浮想和爱，这些都是看不到的。 是， 但是这些往往看不到的就是最珍贵的。 你知道音乐有点好处在哪儿吗？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一些关键词，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俩可能直接把这些关键词念出来，但是谷村新司就会把它写到音乐当中 表达出 来。所以这首歌曲呢38年前一发行之后，在日本作为励志性的歌曲得到了广为翻唱，而且很多亚洲的很多歌手都进行了翻唱，也成为了亚洲各国音乐交流的一扇门啊。 对，所以呢今年也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40周年。谷村新司呢将会来到北京。时间呢就是在9月28号北展剧场举办的谷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 届时呢他还将演唱这首新，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马上听到的就是这首著名的来自于谷村新司的新。同时呢也请各位 今天呢，把你的这个对于古村新司的这首歌曲的感受发给我们，加上这个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我们也会抽出两位朋友获得古村新司演唱会的门票啊。 对。 悲しくて目を開ければ荒野に向かう道より他に見えるものはなしああ砕け散る定めの星たちよせめてひそやかにこの身を照らせよ我は行く青白き頬のままで我は行くさらば昴よば胸の中木枯らしは泣き続けるされど我が胸は熱く夢を追い続けるなりああさんざめく名もなき星たちよせめて鮮やかにその身を追われよ我も行く心の命ずるままに 恢宏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在这种团圆的节日当中听到的话，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是确实觉得还挺有一种站在草原上，然后去看到一轮月亮， 就是很有 心中有一种宏大的感觉哈。 是，尤其就是在现在这个中秋佳节余温未散的时候，听着这首星，然后来赏月，会有不一样的情感。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其实。 刚才说到的古村新司的这首歌曲啊，所以请大家来发送古村新司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今天呢会 pick 两位朋友啊，来获得古村新司这次在9月28号于北展剧场举办的古村新司38年星2018年演唱会的门票啊，好不好啊？今天我觉得这个福利还是非常非常重磅的啊。 对，刚才我们还在就是拉下麦那个时间议论说，古村新司的现场演唱会应该值得比较值得去看的。 是的， 因为它会让你觉得有种沉浸之感。 哎。另外呢，我们今天呢，大家请继续互动一下，中秋节是怎么度过的？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稍后我们会公布一下到底 pick 了谁来得到这次中晚的门票，好不好？哈， 对对对。 接下来，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都可能觉得，哎，好忙啊， 跃跃欲试了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福利确实有点多啊。那么，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心情应该跟接下来这首歌曲有点像 ，Happy 来自于 For Real Williams。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Happy。 怎么有没有点这个 非常高兴的感觉。 尤其刚才我们俩同时喊出这个 happy 的时候，我的二重唱来了。 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个 happy 这首歌曲原版的 MV 呢，当中曾经拍过24个小时，就在美国找各种不同地方的人啊，就是其实也算是他自己的一些演员了。但他真的 MV 拍了24小时，我觉得也算是非常给心走心的一支 MV 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除了在谈论这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之外呢，我觉得真的是在早间的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听这首歌曲，那个筋跟筋的感觉。 是跟筋跟筋，哎，你以后不要给我们这么定义好吧？ 就是那种很节奏感、 节奏当道的感觉了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要最后公布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获奖的听众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2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那么赶快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获奖听众好吗？ 就恭喜菲昂娜蔡，现在有这个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吗？ 嗯， 就是说不定有的朋友就之前跟我们互动过之后，现在已经下车了，上班了，你知道吗？ 是哈。 刚才有在说我吗？ 那对，那恭喜啊，手机尾号是6260的菲奥娜菜。另外呢，我们要恭喜一下这个 Kelly 以及的谢啊，分别获得了古村新司这次演唱会的门票2张啊。 对，而且 Kelly 他跟我们刚刚分享，他说他特别喜欢古村新司， 嗯， 就也是巧合。然后他说每次在听古村新司的很多作品的时候，就会让他内心变得特别平静。 嗯，他说这个美好的歌曲就有这种魔力，所以呢，我也希望你在现场去听到古村新司的这次音乐会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这样一种魔力，好吗？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到最后一点时间了，来看一看我们的天气啊。上周日呢，我们已经迎来了秋分的天气，那秋分应该是分和半的意思，所以呢，在一年之中，这一天呢，觉得可能是正好是昼夜相等，对吧？哈，所以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之后呢，气温就会明显下降了哈， 对，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注意就别着凉感冒了。而且秋分之后呢，还要记得多喝水，多吃一些润肺和温润的食物，比如说芝麻呀，还有核桃、糯米、蜂蜜、梨，这些都会起到这个滋阴润肺的效果。 嗯，好的，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来自于早安秀的所有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艾科。 稍后呢，你可以继续来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不要忘记发送“好心情”3个字来看一下今天我和艾科的好合照，好不好？ 对，今天晚上再见了，白金 FM 等着你。 今天晚上就再见了哈，那我呢是明天早上再见了哈，明天再见，各位， 拜拜。 我早就说不相信有末日，就算有末日，不会是那么一回事。Yeah, 其实分手的时候有点像末日。明天我心想去一次巴黎，下定决心要存一点吧。我和我的相机还是有点像你，拍拍照拍拍照，虽然不在一起，心里还是有你的甜蜜。突然间一阵风雨后开始下雨，不适合留在这地方，算了，回去。出门前未写完的歌，让我继续吧。或许要看我明天有没有想法。这是你的旋律，我桌面有你最爱的唱片，放在它上面，是你还给我的想念。10月1日至2日，首创奥莱38小时不打烊，夜间满1000送1000，五折基础上再折上7折，再送华为手机。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出口。3 1 3 1，买三送一，途虎养车轮胎买三送一，正品轮胎买三送一，另有精选轮胎99元起，原厂直供轮胎就在途虎养车。 老公，这个月追剧流量超了100多。 没事儿，听说现在办理300兆高品质联通宽带，送3个手机号，全国流量敞开用，互播免费送语音，每月只要166。 追剧选联通，家里家外想看就看，详询10010。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